资治通鉴卷第四十九，汉纪四十一，孝商皇帝。延平元年春正月辛卯，以太尉张宇为太傅，司徒徐房为太尉，参录尚书事。太后以帝在襁褓，欲令重臣居禁内，乃诏宇设宫中，五日一归府，每朝见特赞，与三公绝席。封皇兄胜为平原王。癸卯，以光禄勋梁伟为司徒。三月甲申，葬孝和皇帝于慎陵，庙曰穆宗。丙戌，清河王庆、济北王寿、河间王开、常山王章使救国，太后特加庆以书礼。庆子户年十三，太后以弟幼弱，远虑不逾，留户与嫡母耿姬居清河底。耿姬旷子曾孙也，户母建为左姬也。夏四月，鲜卑寇渔阳，渔阳太守张显率数百人出塞追之。兵马院延寿谏曰：“前道险阻，贼势难量，宜且结营，先令轻骑侦视之。”显亦甚锐，怒，欲斩之，遂进兵。御鲁伏发，士卒西走。为寿力战，身被石疮，手杀数人而死。主簿魏福、公曹徐贤皆自投赴险，俱没于阵。丙寅，以虎贲中郎将邓志为车骑将军，仪同三司。至帝黄门侍郎窥为虎贲中郎将，洪昌皆侍中。司空陈宠薨。五月辛卯，赦天下。壬辰，河东原山崩。六月丁未，以太常尹秦为司空。郡国三十七余水。己未，太后召检太官、道官、上方内属诸福玉、真善、米粒南城之物，自非公灵庙，到两米不得倒则，朝夕一肉饭而已。就太官、汤官经用岁且二万万，自是财数千万，及郡国所供皆减其过半。喜赤麦上林鹰犬，离宫别馆处置米备新炭，悉令赏之。丁卯，诏免遣掖庭宫人及宗室没入者皆为庶民。秋七月庚寅，敕司隶校尉、部刺史曰：“见者郡国或有水灾，妨害秋稼，朝廷为救，忧皇道具。而郡国欲获丰壤虚室之欲，遂复辟灾害，多张垦田，不择流亡，竟增户口，掩匿盗贼，令奸恶无成，属用非次，选举乖疑，贪苛惨毒，延及平民，刺史垂头色耳，阿斯下笔，不畏于天，不愧于人，假代之恩不可硕视，自今以后将究其罚。二千担掌力，其各十合所伤害，未除田租除稿。”八月辛卯，地崩。癸丑，殡于崇德前殿。太后与兄车骑将军志、虎贲中郎将窥等定策尽忠。其业，使至持节， 以王卿盖车迎和亲王子户，斋于殿中。皇太后欲崇德殿，百官皆吉服陪位，引拜户为长安侯，乃下诏以户为孝和皇帝嗣，又作册命，有司读册毕，太尉奉上喜寿，即皇帝位，太后由临朝。诏告司隶校尉河南尹南阳太守曰：每览前代，外戚宾客浊乱奉公，为民患苦，就在执法代谢，不折行其罚故也。今车骑将军志等虽怀敬顺之志，而宗门广大，因其不少，宾客奸猾，多干进献，其名家简斥，勿相容护，自是亲属犯罪，无所假代。九月，六州大水。丙寅，葬孝商皇帝于康陵，以连遭大水，百姓苦役，方中密藏及诸工作室，简约十分居一。乙亥，陨石于陈留。诏以北地梁秦为西域副校尉。秦行至河西，会西域诸国反，供都护任尚于疏勒，上上书求救。赵秦将河西四郡羌胡五千骑持赴之，秦未至而尚已得解，赵征上还，以冀都尉段喜为都护，西域长史赵伯为冀都尉。喜伯守他前城，城小，梁秦以为不可固，乃决税秋辞王白霸，欲入共保其城，白霸许之，利民固谏，白霸不听。秦既入，遣将急营段喜赵伯合军八九千人，秋辞利民并叛齐王，而与温宿孤墨数万兵反，共围城。秦党出战，大破之，连兵数月，胡众败走，乘胜追击，凡斩首万余级，或牲口数千人，秋辞乃定。冬十月，四州大水，欲薄。和亲孝王庆病笃，上书求葬樊卓宋贵人冢旁。十二月甲子，王薨，已有罢鱼龙蔓延戏。尚书郎南阳樊准已如风尽衰，尚书曰：臣闻人君不可以不学，光武皇帝受命中兴，东西诸战不遑其楚，然由头歌讲义，西马论道，孝明皇帝数政万机，无不减心，而垂情古典尤亦精益，每享设礼毕，正坐自讲，诸如并听，四方欣欣，又多征名儒，不在郎庙，每宴会则论难看看，共求正化，七门雨林戒咒之事，悉通孝经，化自圣功，留及蛮荒，是以义者美称圣时，闲言永平。今学者亦少，远方尤甚，博士以习不讲，儒者竟论福利，望简简之中，习渐渐之词，臣愚以为一下明照，博求幽隐，宠尽儒雅，以似圣上讲习之期。太后深纳其言，诏公卿中二千担各举隐士大儒，勿取高行，以劝后进，妙简博士必得其人。